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您俩，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张望、凤琪、于斗被关进了牢房，两个年轻人心中倒是坦然，相继入睡。那么张望是不是也能睡得着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不大会儿的功夫，二人气息匀实，还真就睡了。张望当一辈子贼，真睡假睡能听不出来吗？把张望气坏了。呵，小哥俩心真宽啊，到底是年轻人，和你这玩意儿吃得饱睡得着，没吃饱也能睡着。哎呀，我这一辈子江湖啊白干，看起来我的心胸还不如两个小孩，两年轻人比我有深沉。我也睡，想着睡可得睡得着啊，站在这儿又不得睡，捆着难受，捆着发木，吊着发麻，昏沉沉不计时辰，也不知多长时间。听着这二位一哼一哈的，小呼噜挺匀实，他有点迷糊，江然这么一迷糊啊，醒了。我睡着没睡着？没捋会儿。半天的功夫，这眼神在这地牢里边也缓足了。本身他就是贼出身，就夜眼，专门晚上出来，一辈子眼神很足的。刚进来呢，巧蒙着，看什么都是不清楚。这在这里边待多半天了，这眼神呢也都缓足了。贺案当中呢，往对脸这脸面装装这么一瞧啊，哟，没了。凤琪那根桩子绳索搭楞着，然给拉断了，人走了。约斗那根桩子呢，绳索也拉断，也走了。这哥俩这仗义劲儿大发了。那儿不走，这儿走，有缩骨法，还是暗带着什么利器，比如说这袖口里边藏着刀片啊，免这袖口都当初就把刀片缝在里头。关键的时刻 江湖人能把这刀片取出来，你别看这绑着，手指头嘀咕嘀咕嘀咕，顺着袖口里头把这刀片拆出来了，哎，那就管用啊！有一小刀片就能救命啊！拉断绳索，把我绳索也下了，哥仨一块走步去，哥俩上上亮亮走了。我这是做梦呢，是怎么着？他这捆着，这头发吊着，往对联好瞧，往左右看，他不得看呢。是绑到别的庄子了，是怎么着？勉强的看看，他这目力所及能看到地方没有？明明这俩人绑到对联没了啊！张望刚想到这儿，就觉着后脖梗的这一股冷气刺溜一下子，哟，呵，闹神闹鬼的。张望一瞧，大限将至，弥陀佛，是神归庙，是鬼归坟，别跟我闹。可是张望这一辈子缺德事没少干，人没少杀，坏事不错是我张望干的，我可也行过好积过德，我也办过好事，你要跟我闹，你可别说我张嘴胡骂，别招我，要我的命赶紧勾我的魂走到阴间，咱们对峙，一桩一桩不含糊，是张望干的我全认。张望还真横，也是他大贼出身的，年轻的时候那害人害多了，这会儿知道害怕了，被绑终觉之上，仨人好办，仨人你别瞧都捆着，那个害怕的程度不一样，互相给打气，互相给仗胆儿。那俩走了就剩一人了，这可就瘆得慌了，张望都含糊了，一股冷气一吹后脖梗子，疑神疑鬼来了，把他后边这人呢给气乐了。这人本来照他后脖梗子吹口冷气，扑这么一下吓他一下，他这回不过头来呢，一赌事一打算张嘴骂街，这位可不能听着，伸出手来照着他后脖梗子来脖拐，胡骂我弄死你。张望挨着一拍扑哧乐了，不骂也骂不出人来，谁为什么私放囚犯？张望坏，张望心里话说了，能放他不放我，冤家了，还跟我闹着玩，我不横着点让他小瞧我，后边这位真让他给气乐了，嘿，这块骨头真难啃，嘿，这位往前一转身，到底地牢里边是暗，张望侧着脸拿眼角余光那么一瞧，呦，六尺长短身材，银发条条，银髯飘摆，哦，一张银盆大脸，师大爷侯廷吧，往腰里一看不对，侯廷使见这位腰际挂着一口刀，陆沙鱼皮笑金吞口，金使见二蓝的挽手，二蓝的灯笼穗好看，十多十斤生，不对，十多有刀不挎着，老爷子那口刀是棉刀，而且身材比他大，十多大个儿，这是上老了，略微的显点马蜂腰，有点弓腰驼背，因为十多岁数大，都九十出去了。这位六尺身材往这一站，倍儿精神，不认识，眼神缓足了一看，不知这老头是谁。这位用手一指他，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好心好意搭救于你嘛，张嘴还要胡骂街，你要敢骂街，我可就不理你了，活活把你困死此处，弥陀佛。这不是小子张望跟您老人家这闹着玩的吗？那您能放他们俩就能放我，别的不说，您跟我师大爷跟我师父跟我师叔肯定都是好朋友，你师大爷是谁呀？你师父又是谁呀？你师叔又是谁呀？我师大爷是侯廷，我师父是二侠侯杰，我师叔是佟林佟海川，哦，他们三位啊，那行， 如你所说，我们还真都有点交情。行了，擦楞一下，亮出宝刀，划开的绳索，上面的头发给他解开了，随我来。到土牢门口一瞧，凤琪跟于斗俩人在活动腰腿呢，都松绑开了。哎呀，张望，您慢点啊，怎么这么半天您才出来？废话，他不给我松开我就出来了。这老头多可气，先救我呀，先救我，我不用他在你们俩脖子后头吹气，我就在你们俩脖子后头吹气了，不给你们俩小子折腾出屎来算我没能耐，非把你们俩吓尿了为止。哥俩一听，你说多坏，刚活过面来就闹离析。老人家您别聊天，跟我走。老头道还真熟，带着仨人上房，顺这陶家庄领出来了。出离了陶家庄外边可就是万林，万林庄是这片总地名，实际呢这里边有三个庄子，居中是陶家庄，还有何家庄、苗家庄，这二位道不熟，老头道可熟。左拐右拐，顺着林子里边穿，领到另一处庄院，书中代言可就是何家庄。到何家庄的老头一样不叫门，越墙而进，这仨人就跟着吧。可到院子一瞧啊，灯火通明，那这老头多坏，到人家的不走大门，跳墙出去还跳墙回来，到院子这个张嘴嚷嚷，兄弟啊，我领回几个人来，你瞧瞧。谁呀？屋子里边顺声音搭言由里边出了一个人，也是个老头，挺精神，员外打扮，在家吗？不是江湖人打扮。一瞧领回这仨人来，自己不认得，这三位是谁呀？这三位我就认得一个，说是侯杰的徒弟，那俩我还没细打听呢，我瞧那俩长得漂亮，先救那俩。这个贼眉鼠眼，这叫张望，这我认得。嗯，来吧来吧来吧，见过何庄主。哦，何庄主，您是？我是本庄庄主，我叫何望。这个何望何金彪啊，是何家庄的庄主。干嘛的呢？年轻的时候也是江湖人，惯使一条大枪，有个外号叫金枪镇陕西。那么这金枪镇陕西何望何金彪呢，跟这苗家庄的庄主叫苗望，苗望苗德林呢，使双铁眼黄脸台，江湖人送外号叫金面赛书宝。金面赛书宝苗望苗德林岁数大了之后呢，全都啊回到原籍，都是万林庄的人。但前文书咱们说了，三庄不和，这个何望呢跟苗望俩人不太对付，老打。这个桃园的从中给调停着，三庄之内陶家庄的势力最大，这二位呢也服盖天地一手，有桃园陶弄天这么压制的，两边呢没有发生火并，但小摩擦不断。但何望的人还算正直，哎，这个何望跟前有一个闺女叫何玉凤，这个姑娘从小好练，但是她不好练枪，姑娘家家使大枪也不好看。何玉凤可就跟爸爸提出来了，您在江湖上有认识使刀使剑使得好的朋友，您请一两位到家来，我呢跟人家学。何爷一琢磨，真认识一位保定府邓家谱啊，自己认识一位邓龙邓九公，手中有一口宝刀，书中代言邓九公您可就知道了，当初马尊叔侄保定府清源县行刺钦差的时候，那么这爷俩的行刺里边有一个邓玉通风报信，那就是邓九公的儿子。哎， 当时这邓九公呢露过面，邓龙邓九公一口宝刀，江湖上赫赫威名。前文书咱们有过交代，那么他跟何玉不错，何旺就从陕西这儿来了一趟保定府，找这邓九公说，家里有姑娘叫何玉凤，您别看呀姑娘岁数小，人小心大，好练，可不爱我这枪，喜欢练刀练剑的，您能不能上我们家来一趟瞧瞧，您瞧瞧您这大侄女呢有没有可造就的之处，要您觉得行，您屈尊在我们家住一程子，说练到什么份儿上我可不敢奢求，总是您要教的比我强得多。邓九爷一听，那行，你既是说到这儿了，我啊就跟你来一趟。到家一瞧何玉凤，小姑娘真不错。邓九公呢跟何玉有交情，又是师傅又是大爷，教何玉凤还真下功夫。那么每天呢就跟何爷聊天，说你别问林庄大了，你带我溜达溜达。何爷可就说了，我带您溜达溜达不要紧，这里边有紧要的几处所在，一个苗家庄一个陶家庄，我何家庄您平趟您随便溜达，这里边树木呢哎，我告诉您怎么走，见着画白道您就拐弯，树上画着白道您就能到陶家庄。说这苗家庄您甭去，为什么？我跟姓苗的苗旺苗德林不对付。嗨，邓九公呢来的日子长了，听底下也瞎聊天，知道二位没有什么过深的矛盾，说你们同在万林庄啊，哎，这也很难得，三庄要是同心呢协力，真得说呀万人莫入，来多少人进不了这座万林庄。现在你们就仰仗一个银沙盆，银沙盆不是搭好了浮桥了，您可听明白，这个桥口这儿看这桥的可是三拨人，互相不信任。陶家庄一天呐，何家庄一天呐，是苗家庄一天，三天为一转，三天为一转，也就是说一庄管一天，这三庄人成习惯了。何家庄的人要不敢何家庄的人把桥的时候，说破了嘴也不给你放桥，你过不去。你要赶上陶家庄的人呢有疾病出银沙盆，打算进县城抓药，这陶家庄的人呢还能网开一面放你出去，出去可行，回可回不来。为什么？不是陶家庄的人，陶家庄人绝不给放桥，非得赶上何家庄的人自己在这儿把着才行。你要赶上苗家庄的人，你跪这儿磕响头说死了，他也不让你过去，因为不对付。皆因为何苗二位不对付，底下这庄客呢见面也都成仇人了。有什么事儿呢？都跟陶家庄的人说，再买点什么东西，陶家庄的人呢三天呢还都有个面，都能出能进，一人管一天，一天不想日子长了这摩擦多了。邓九公呢就知道苗和二位没有过多的矛盾，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说你们这不像话，再说了我暗含着我瞧啊，这个桃园陶洞天可有问题。他有什么问题？他跟万隆苍风岛他们之间暗有勾连，这我知道，那日后就是国家的反叛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打万林庄打的是陶家庄，你们何家庄跟着倒霉。你们要是三庄真是同心协力，哎，也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家锐气，你们还真行。要是现在不和完，人家一打你们全花了，可是捎带手陶家庄完了，你们何家庄也就完了。 那你们既是不团结，你就得防着点这姓陶的。我至于这姓苗的倒无的所谓。邓九公这一点他呀，何望是深以为然，说九哥还亏您说，我还真没想这么深。那真要说到时候跟朝廷干起来，朝廷要发兵打个陶家庄，我又该怎么样呢？你听我的吗？我听您的。要听我的，你应该做里应外合之人。邓九公给出的主意。可是咱又没有他的真赃实据，没关系，我上陶家庄去，你不告诉我怎么去陶家庄了？我去陶家庄，我窥探窥探消息，我看看万隆藏锋岛都什么人来。这邓九公没事，白天喝茶，然后教何玉凤练武，晚上他就奔陶家庄，有的没的他来一趟。今儿正赶上三小夜探陶家庄，失手被擒，邓九公在暗中瞧真了，没杀押入土牢，他可就坠着土牢了。您开了灵凳锁进去，把三小救出来，引致在何家庄。现在见面把以往经过一说，感情这是保定府的邓九公，这是本庄的主人何望何金彪，金枪镇陕西。张望三个人这才翻身拜谢救命之恩，一问这三位身份都不低，剑客爷董乾的门徒，金莲花凤岐这位西方老侠门徒小莲花雨斗，张望侯廷侯杰的徒弟，可以。那你们三位怎么样呢？您三位二位怎么样？我们什么二位怎么样？张望这坏劲儿又来了，就瞧着英王落脚在陶家庄就不管吗？就瞧着陶渊陶洞天甘心侍逆做这反叛吗？邓九公一听，怎么样，来了吧？拿眼一看何望，何望说，张望，依你之见又该怎么样？倘若您把我们三个人放出银沙盆，我们去面见钦差大人，那时节钦差大人发动了兵马，带着一干侠剑客打破了万林庄，您愿不愿意做立功之人？西湖没有引荐之人呢，就是我呀，这事儿我办，您只要有这心就行。好，那这样我跟你说说我们这银沙盆的制度，一庄管一天，你要想出庄还回不回来，你要再回来可得赶何家庄的人守桥，那时你们随便出入，要赶上陶家庄的人守桥还麻烦，要赶上苗家庄的人守桥根本你就进不来。哦，明白。那么我明天送你们三人出庄，打这你可记住了日子，三天一倒三天一倒，你要记乱了日子你可进不来，咱们这事就败露了。好了，您放心，我们仨人记得住日子，明天您就准备送我们三人过阴沙盆，三小何家庄被救，第二天乔庄改办，扮成庄客模样，何爷亲身相送到阴沙盘这儿百福桥送三小过河。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象征